像云飘荡在头顶，数一数有多少生活闪亮在心里，摸一摸有多少时刻诞生在心脏，念一念有多少真言弥漫在风中。的拉萨，迢迢之际的拉萨，谁撩拨你生命的年沙，谁拥抱你千年万年的烽烟。在你云的深处，那是人人向往的地方，是森林树上的香伴郎。香伴郎。